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。女人迷恋大牌包包、大牌服装、大牌化妆品，男人也别叹气，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，渴望过大牌汽车，向往过大牌公司、大牌城市，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。 来来，怀表。 大牌主打歌，手工定制，仅此一家。 刚才这首歌收录在《将爱情进行到底》这部长达20集的，号称是中国内地第一部青春偶像剧的电视剧原声专辑当中。因为这部电视剧的影响力，也让谢雨欣在90年代末期成为流行一时的浪漫的偶像明星。大牌主打歌，接下来我们就要听到一首非常耳熟能详的作品，这是黎明最经典的代表作之一，《今夜你会不会来》。 花开处处，一生中要与你相聚，相识非偶然，茫茫人海里，谁知道某日你或许会弃我，